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咁啊，欢迎大家翻嚟咧呢一节嘅浩浩汤汤。咁如果大家系有睇紧呢一个咁嘅节目咧，你就会睇到咧吓喺我旁边多咗个人吓、啊，就系车厘子啦 ，Cherry、yeah. 啊，欢迎你吓，咁好开心。咁我哋而家又齐脚啦。咁啊，头先咧就我哋讲咗即系太空探险我一啲嘅观点啦，系嘛？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我哋真系要讲一啲咧具体啲嘅吓，即系有关太空探险或者系开发太空入面咧一啲好大胆嘅构思。咁其中一个咧。就上次嗰集咧，就已經其實講咗，就叫我哋叫太空殖民新天地啊嘛，係嘛？咁叫做太空居所、太空城市啦，啊叫做 space habitat 啊 ，space colonies 啊 ，space cities 啊咁樣。咁最突出嘅咧，當然就係1974年由普林斯顿物理學家 Jared O'Neill 咧喺 Physics Today 嗰度發表嘅一篇論文咧，首次提出嚟。當然佢幾年前已經喺度研究噶啦。咁其中一個靈感就來自佢個學生嘅研究添啦，佢俾咗個課題俾學生。咁啊，學生研究完之後咧，佢先發覺，哇，原來真係咁正嘅嚇。佢話原來個工業文明啊，發展最好嘅地方唔係一個星球嘅表面，而係喺一個無重狀態嘅，即係應該失重啦嘅太空啊，有呢個極度嘅真空，有係極高温同極低温啊，又失重狀態，又無塵狀態。哇，原來好多工業嘅生產過程咧就啱曬啦，咁樣樣係嘛？好過地球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就發表一篇論文，後嚟1976年咧就寫咗本書咧，就令到世人都啊知道佢呢個意念啦。嗰本書叫做 The High Frontier， 叫高邊疆啦嚇。咁樣咧入面就講到幾呢啲咁樣嘅太空居所。咁後人咧就為咗紀念佢，咁啊真係啦，佢又冇錯，佢1992年過身啦嚇，好似得62歲啫。咁就叫做 O'Neill Colonies， 叫奧尼爾式嘅太空殖民地或者太空居所。咁哇，呢個構思真係好宏大嘅，記唔記得啊？即係我哋講緊咧，一係就好似一個球形咁樣啦嚇，一號島啊 ，Island One 啊咁樣啦嚇。但係呢個球形咧，我哋講緊咧，即係成好多公里嘅直徑啊，十幾公里啊咁樣樣啊，咁樣咧。但係一係一個圓筒形，好長好長嘅圓筒形嘅，係啦。咁啊又成十幾公里嘅直徑咧，但係有幾十公里長啊，一路自轉咧製造嗰個模擬嘅地心吸力。即係靠嗰個離心力啦嚇，咁雖然大家知道啦 ，Cherry 咧，如果我哋讀過物理學嘅時期咧、其實我哋話 centrifugal force 咧，呢個所謂叫做離心力咧，係一個 pseudo force 嚟噶嘛，係一個假嘅。通常我哋喺一個叫做喺一個實驗室嘅靜止參考坐標系入面咧，一個咁樣嘅 frame 入面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考慮個離心力，反而我哋係需要考慮嗰、那個。向心力嘅嚇、即係嗰個 centrifugal force 咧，先至係要你計算嘅喺個工程式喺個方式入面。但係呢、這個所謂 pseudo force， 講真喺你嗰個叫 rotating frame 即係旋轉坐標係入面咧，你唔好話佢 pseudo 喎，好真喎、大佬。 又係觀點與角度。 你睇下個小巴掟彎嗰陣時係嘛？你坐下嗰啲咩死亡係深夜亡命 man， 當佢掟彎嗰陣時，嗰、那個就係叫 centrifugal force。我哋讀 physics 係唔使計嘅，因為我哋計都係計嗰個叫做 centripetal force。 因為我哋嘅觀點係喺個地面度睇佢嘛，即係 嗰條靜止嘅 frame of reference 啊嘛。我哋就唔係用咗喺嗰個旋轉坐標係。 但你喺架車入面又唔同。 你係喺個 rotating frame 喎，係嘛？哇，嗰個離心力係好真嘅，大佬係嘛？好啦，咁所以咧，你就係靠呢個咁樣嘅離心力咧，就係嚟去模擬嗰個地心吸力嚇。咁上面咧係誇張到咧係可以即係誇張啲啦。雖然嗰、那個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我哋平時理解，就是、叫有江河湖泊，有森林，有小丘嚇。就算唔係有高山，甚至可以有少少個雲添嘅。即係如果你計嗰個高度，如果真係夠高的話咧，係少少即係低嘅雲可以飄下飄下咁樣咧。咁但係原來呢個頭殼頂咧，就係、是、人哋另外嘅一個地面嚟嘅。 嗯， 系嘛？因为佢一个圆筒啊嘛，圆筒嘅话咧，咁佢一路自己旋转去嗰、那个啊，咁佢嗰个所谓嗰个内壁就系个地下啦。但系呢个内壁根本就系一个圆形嚟噶嘛。 即系其实你如果向上掟一嚿嘢够大力嘅话，系会飞咗过去。 另外嗰邊咁樣嚇，咁你即係要計曬嗰啲咁樣嘅力啦嚇。咁呢個咧就奧尼爾式嘅太空殖民地啦嚇。咁後嚟咧，哇！即係有啲人咧，好似我呢啲咁嘅太空探險好熱衷嘅人咧，咁佢就為咗支持呢個意念咧，希望人類將來真係可以做到，成立咗一個叫做 L5 嘅學會。嗱 ，L5 呢個字好有趣喎，點解 L5 咧？咁呢度順便要介紹一下，其實我喺即係大半年前咧，一個叫迷你浩浩雙雙嗰度咧，大家喺 YouTube 都揾到嘅，我都介紹過一下，就叫拉格朗日點叫做 Lagrangian Point。 咁拉格朗日咧，其實就係一個法國嘅數學家嚟嘅，十九世紀嘅嚇。咁但係原來佢研究呢、這、一個，即係利用牛頓嘅萬有引力定律啊，同埋佢嘅力學啊嘅定律咧，喺研究呢、這個地球同月球嘅引力場嘅時期咧，就俾佢發現咗咧，原來我哋考察呢個月球地球同月球呢兩個天體嘅時期咧，喺佢哋周圍嗰個引力場咧，係有幾點咧係相對地穩定嘅。啊、就唔會話即係好容易咁飄啊飄啊飄咗去嘅。咁、樣呢幾點呢，即係為咗紀念佢呢，就叫拉格朗日點，叫 Lagrangian Point。咁總共有五點嘅。就點樣呢，或者呢度又炒開少少啦，大家即係 Cherry 讀物理嘅知道。其實呢牛頓嘅萬有引力定律呢睇上嚟好簡單啦。咁你話喂咁我有乜嘢我咪照喺度 solve 嘅 equation 啦、 嗯。 但你唔好忘記呢嗰條 equation 一讀個小物理呢，佢係嗰個力就係等於咧，即係個萬有引力常數大草 G， 然後 m 1 m 2 over r 嘅平方啫嘛。佢永遠都係講 m 1 m 2嘅啫嘛。即係話其實佢條式咧，永遠係應用喺兩個物體， 兩個物體 嚇，兩個嚇、啊。即係你如果你離得夠遠嘅，咁我唔理佢啦。我總之佢個重心啦、啊、即係假設佢嘅物質就全部集中曬喺佢個重心嗰、那個 center of gravity、center of mass 嗰度。但係如果你加第三個物體咧，原來係 solve 唔到嘅。 複雜到暈啦， 係冇一個我哋叫做解釋性嘅解案啊，即係我都唔識啦，中文叫做 analytical solution 啊，analytical solution 係冇嘅，即係我哋大概計到，而家用電腦啊，嗰啲叫 brute force number crunching 係、嘛，你一定計到噶，用嗰啲叫 numerical iteration 嘅時期咧，叫數值嘅嗰啲叫做迭代方式啊，插直法啊，咁一制一定計到嘅。咁但係問題咧，呢啲唔係叫做 analytical， 呢啲係唔優美嘅、 哦， 即係我哋數學你知我哋叫唔 elegant 啊。 即 係 佢夾硬會計到一啲數值係即係可能準確到你接受到嘅， 冇錯啦。小數後幾多個位咁樣，但 係 唔係真係你 solve 嗰條 equation solve 咗出嚟、嗯。所以呢個就係著名嘅咩咧，其實叫 three body problem 啊。好似我哋而家咁就係啦，三體問題嘅，即係三個咧物體已經唔得㗎啦。咁但係雖然係咁講，哇！咁你話如果咁咪即係冇用嘅係咪？即係費曬武功啊！咁萬有定律，咁牛頓我哋點樣可以派太空船去探測月球啊？去火星啊？去嗰啲木星咧咁樣樣？咁原來即係呢個咧，我哋又係真係你話要吹毛求疵，要求一個話絕對精確嘅嗰頭先講 analytical solution 就係啫。你用電腦可以計到要幾準有幾準噶嘛？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最重要嘅就係話咧，其實就係話如果你第三個物體嘅質量咧。是好細好細嘅，即係比起第一、第二咧，係可以細到咧係忽略不計嘅。咦，咁又冇問題喎，原來佢又可以計出嚟嘅。咁呢個拉格朗日咧，十九世紀咧，佢正正就係啦。喂，我考察第三個物體，我唔係話考察一個好大嘅物體一個質量，我質量可以係一個即係細到可以忽略不計嘅，我哋叫做 negligible 嘅。咁於是咧，佢就反而去計算咧，就係如果既然一個乜物體，佢本身嘅引力場可以當係零嘅，但係喺地月系統入面啊，嚇呢兩個天體入面咧，咁會有啲乜嘢嘅位置咧？即係佢哋會係相對穩定咧？咁佢就揾到有五個。咁一個咧，其實就係喺呢一個月球向住地球嗰邊，即係地月嗰條線中間，不過就近月球啲嘅，嗰、那個叫 L1 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地月再出少少嘅嚇，即係都係嗰條線，不過就喺另一邊，就叫 L2。咁 L1、L2 嚟講咧。其實就離月球是一樣距離的，我們將地月畫一條線，然後用這條線呢作為一個基線畫一個等邊三角形出來、一個 equilateral triangle、當然呢我們用這條線畫就不是只可以畫到一個，可以畫到兩個 上 下,、 即是上下或者你說左右是所以呢原來呢如果你這個、月球你知道其實地球環繞太陽，即如果我們在北極體呢是逆時針，月球環咗地球都係逆時針嘅，即係太陽系入面大部分嘢都係逆時針嘅。即係如果你喺北極嗰個方向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朝住即係話佢哋運行嘅方向嚟去睇咧，咁樣咧就係佢哋向住即係移動緊嗰點啦，我哋就叫 L 三，即係喺後面追住嗰點咧就叫 L 四，即係喺呢一個嘅等邊三角形嘅嗰個釒嗰度啊。嗱，呢個等邊三角形有三個釒啦，三個釒其中一個俾地球霸咗咯，一個俾月球霸咗咯。咁另外有一個嗰、那個咪叫 L3 囉，即係向前嗰、那個 喺月球圍住地球轉嗰個平面上 面，冇錯啦， 然後再用地月中間嗰條線呢 做一個基線， 係啦，就 畫咗兩個等邊三角形， 係 啦， 嗰兩邊嗰 向前方嗰個咧就係 L 三， 係啦， 喺後面追住嗰個咧嚇，即係 legging 間嗰叫 L 四。咁又仲有一個咧，就係第二咧就係月地嗰條線啊，月球地嗰條線連咗佢，但係向地球嗰邊伸延，即係離開啊嚇，即係月地，然後繼續去嗰條線上面咧，原來去到咁上下咧，嗰個距離咧。啊、其實同頭先個 L 三 A 四唔爭好遠嘅，即係嗰個距離咁上下。但係咧，嗰條線上面咧點啊？嗰、那個叫 L 五啦。咁 L 五咧，原來好得意嘅，即係原來科學家計算過咧，就係、是、話其實 L 一、L 二、L 三咧都唔係太穩定嘅。即係佢雖然個穩定都相對穩定，即係話如果佢有一個比較大嘅干擾咧，佢就離開咗之後，佢就可能會走咗去。但係當然你嘅干擾夠細嘅時期咧，佢就會係只不過係喺嗰個位置度咧，就會有來回嘅。啊，好似震荡咁样 ，oscillation， 但系佢始终喺翻嗰个位置，嗱、啊，好有趣，呢啲好深嘅天体力学啊！老实讲，我系唔识计嘅嗰啲数，系复杂嘅。不过咧，我只系将个结果话俾大家听啫。咁所以 L 一、L 二、L 三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 quasi， 叫做 stationary 嘅吓、啊，即系唔系绝对系稳定。但系 L 四、L 五咧，其实就比较真系稳定嘅，即系佢系比较抗干扰嘅，抗干扰。咁所以啲人咧嗰阵时佢就会拣咗一个咧，就用 L 五。啊！這個、呢一個咧嚟去做佢哋嘅學會，因為佢話如果我哋將來興建一啲咁樣嘅大型嘅，其實應該叫超大型啦嚇，奧尼爾式嘅太空殖民居所咧，咁、哦、其中嘅最好嘅地方咧就放咗喺 L 5呢個位置啦，呢、這個拉格朗日點啦，咁、哦、樣叫 The Grand Jam Point 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 L 5 Society 咧有一段時間咧都好活躍嘅，就哇定期出一啲 newsletter 啲通訊啊咁樣樣。咁但後嚟咧即係隔咗好似唔知十年八載咧，到最後就唔係咁多人咁熱衷嘅時期咧。佢就同第二個學會嚇，就、叫 National Space Society 啊，即係美國㗎啦、啊、就 merge 咗，咁而家基本上冇咗呢個 society 㗎啦。好啦，咁第二個咧，我想即刻想講嘅咧，就係、是、一個好大膽嘅有關太空探險嘅構思咧，即係比較新鮮咧，其實唔係大膽嘅，因為而家嚟講咧，我哋太空探險咧，基本上全部都係靠火箭。咁火箭大家知道啦，就是、牛頓力學嘅第三定律啦，係嘛？就係、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啦，係嘛？就係、是、個原理就咁啊嘛。咁即係等於你吹漲一個氣球，然後一放手，咁、那個氣球就通處走啦，係嘛？咁佢個空氣噴出嚟嘅時期咧，佢個力咧亦都係作用喺翻個地球嗰、那個氣球上面。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 rocket 嚟嘅，都係一個火箭嘅原理。咁只不過火箭咧，真係當然我哋燒煙花都係啦，係嘛？咁就比較係好控制嘅。咁所有所而家嘅太空船咧，即係佢升空都係用火箭原理。但其實最先大家知道科幻小説入面咧，就話即係將人送入太空嘅咧，嗰、那個就係余勒凡爾勒法國科幻小説鼻祖 Jules Verne 咧嚇，就係、是、話去月球叫 From Earth to Moon 咧，佢就唔係用火箭噶嘛嚇、啊，大家記得佢係用咩啊？ 炮彈 你唔記得啊？大炮嘛，用大炮嘅。咁呢個咧就唔實際嘅，因為咧嗰啲人一定死曬噶啦，一發射嘅時期咧，即係嗰個加速度咧。就是已經將他們壓成肉醬了，是吧？但是呢其實原來呢用類似大炮的原理是有得想的。 但其實大炮是不是都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的？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呢它只不過呢它就是一出了它的時期，即是它那個速度呢就是最先的時期給了它。 哦， 因為加速的時間不長，所以它 沒錯 了，到這個速度就要一下子加得很 勁。所以呢當然你大炮亦都係啦，大家知道啦，嗱槍亦都係，炮亦都係啦。你一發炮嘅時期，成支炮咪向後吞啊，係嘛？那個後助力啊，你用來福槍都係㗎，你唔識揸槍啊，開槍嘅時期成日跌咗嗰啲係嘛？咁佢嗰個後助力好緊要嘛？咁當然係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啦，幾時都係㗎啦，係嘛？咁但佢呢個作用力作用於嗰個炮彈本身嘅時期，佢、一俾曬佢就出嗰下、之後就只會減速。 明白。 但係火箭咧，就之前就可以好慢，之後就可以。 一路加 好快就加速啊嘛，所以個原理係咁樣唔同。但係而家嚟講咧，就有啲人就諗到咩咧，就係都係類似炮彈，但係都係逐步加速個炮彈喎。 嗰啲咁嘅連環爆發 啊！嗱，佢又唔係連環爆發，佢就係咩咧？就係、是、用而家喺呢個上海浦東機場入城嗰個啊，嗰、那個係咩啊？最新嗰個咧，咻一聲嗰陣時，朱鎔基都有去坐嘅。磁浮啊，磁浮原理啊，知唔知啊？吓、哦，即系佢哋咧就叫做我哋叫磁浮嘅，佢哋咧就叫做好得意嘅，即系大陆咧，佢哋叫做想佢一个圆啊，佢用一个圆字嘅，即系圆喺半空嗰个圆啊，吓、 個磁源浮定乜嘢咁啊，磁旋浮咁樣樣嘅。咁樣咧，誒，唔係㗎，我都唔記得。但係咧， 咩個圓嘅？ 係有個圓字㗎，圓喺半空啊嘛。 哦，圓哦，半空嘅意思。 半空嘅意思啊，即係啊圓啊，圓浮圓掛個圓啊。咁但係我哋叫磁浮啦，係嘛？咁當然即係磁浮咧，最早就已經喺德國出現嘅，好幾十年㗎啦。咁而家當然你個技術不斷改進啦。咁大家知道咧，呢個磁浮圓或者磁浮嘅原理咧，都係用嗰個電磁嘅，都係所謂南北極嘅磁力啊，大家係相斥嗰個原理啫嘛。只不過我哋平時玩攝石咧，即係磁石咧，嗰個咁樣嘅相斥咧，就係靜態嘅，因為佢係已經有一個咁樣嘅攝石，佢有個磁場。咁你將佢嗰個唔係南北兩極，南北兩極就吸埋啦，但係同性啊，即係同極嘅時期就相距啊。你將兩個北極想話擺埋咧，就好辛苦嘅，擺唔埋嘅。將兩個南極擺埋，擺唔埋。咁樣咧。但係咧，你而家嗰啲磁浮嗰個汽車，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只不過即係話佢嗰個磁場咧，就係靠嗰個電不斷製造出嚟嘅。 哦， 嚇，佢唔係靠一個我哋叫做永久性嘅磁石，唔係 permanent magnet， 佢係 electromagnet 嚇，佢個磁場係不斷靠個電流製造。咁大家知道啦，磁動就電生，電動就磁生啊嘛嚇，呢個基本嘅原理啦，電磁力學。咁所以佢就靠一個電場不斷產生嘅磁場。咁樣呢度個磁場呢，就個嗰個車廂底下有個磁場，佢有個磁場，大家呢相距，於是成架車呢就離地，係懸浮喺半空。咁懸浮喺半空仲不定要喎，原來佢呢個原理可以就係仲犀利呢，就係話佢唔淨都可以令佢懸浮嘅，佢仲可以呢係出現一種即係推進嘅效果嘅，係將佢一路咁樣拱過去嘅。咁呢種原理呢，其實人類發現咗都好耐㗎啦，係咪？我都話即係造成汽車，德國都幾十年前啦，係咪？咁但係呢，其實亦都幾十年前呢，有啲科學家呢就已經諗到，其實我哋可以將佢攞嚟做一個太空發射嘅工具啫，咁樣。 迷迷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 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 2014年首部神話動作特技巨獻，白宮輪陷監製，光天猛將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